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已经进化，进化到了十万年级别之后，蓝银霸王枪的名字也出现了改变，变成了蓝银霸皇枪。单体攻击，十万年魂技，而且是凝聚于一点的攻击。目前来看，这虽然只是唐三的第五魂技，但因为其十万年的级别和攻击方式，却是唐三所有魂技之中攻击力最强的一个。只有在释放魂技的时候，瀚海护身罩的效果才会消失，凝聚能量时并不会。眼看着自己即将退到山脚下，唐三不再躲避，不退反进，蓝银领域瞬间释放。与此同时，立刻吃下一颗坚挺金苍蝇，武魂真身状态下释放蓝银领域，直接进入到森罗万象境界。在海神斗罗波塞西的压迫之下，唐三的潜力无疑已经爆发到了极致。领域释放，吃下坚挺金苍蝇，抬起右臂，蓝银霸皇枪爆发，整个过程衔接的妙到毫巅，没有半分的停顿。要知道，他现在可是在同时施展领域与十万年魂技，对魂力的消耗以及精神力的使用都是极大的负荷。尤其是在唐三已经受到精神创伤的情况下还能完成，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蓝银霸皇枪与以往的蓝银霸王枪有所区别，不再是通体灿金，而是通体血红，在血红之中夹杂着一道道金色的魔纹，看上去极其绚丽。枪体周围所有的能量都是凝固的，根本不会外溢。当那赤红色的光芒从唐三手中爆发而出时，直接朝着斜上方的天空而去，速度之快，就算是唐三和波塞西这样的精神力也绝对来不及捕捉。与此同时，唐三的蓝银领域瞬间爆发到极限，他的大脑之中精神冲撞已经平静下来，此时更是完全附加在蓝银领域之中。同时，唐三双拳猛击自己胸口，哇的一声喷出一口热血，直接喷洒在自己的领域之上。唐三拥有的是蓝银皇的血脉，尽管他的血液之中还包含着冰火两种极端的能量，但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此时却将他血液中的能量完全释放开来，硬是强行将冰火两种能量过滤掉，把蓝银皇的血脉通过领域传遍海神山。只见那海神山上的植物在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的作用下，以疯狂之势迅速暴涨。如果从远处看，现在的海神山就像是瞬间膨胀起来一般。波塞西有不能攻击海神山的顾忌，唐三可没有，为了保命，现在他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而偏偏这个时候，波塞西根本顾不上去阻止唐三，哪怕已经发现了他的位置，也不能向他发动攻击。那根蓝银霸王枪已经风驰电掣般从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直奔海神殿正上方而去，速度之快，就算是波塞西想要中途阻拦也极为困难，那毕竟是十万年魂技。就算海神殿自身有防御能力，身为海神岛大祭司，他也绝不敢冒险。 竟然敢以攻击海神殿的方式来拖延我对他的攻击，这小子可真是胆大包天。 而就在波塞西飞身而起去阻挡蓝银霸皇枪的时候，海神山上的植物在唐三不计代价的催动下，已经如同浪涛一般蜂拥而上，朝着海神殿的方向急速蔓延，毫不理会就站在门前的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直奔海神殿涌去。那恶形恶状之态，大有将海神殿挤碎的意思。要知道，这里虽然是海神山，可是植物可不是海魂师或海魂兽，他们可不会听从海神的调遣。而蓝银皇在植物界的地位虽然不能与海神在海洋的地位相比，但是在植物界能够超越他的也是凤毛麟角。在唐三蓝银皇血脉配合蓝银领域的作用下，这些植物不疯才怪，尤其是唐三几乎是在用自己的鲜血来滋养这些植物，他没有抽取植物的一丝生命力，反而是将自己庞大的生命力注入其中，这些植物又怎会不疯狂？他们单纯的生命毫无偏差地执行着唐三的命令。面对这些植物的疯狂冲击，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他们当然看不到唐三嘴角处已经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从考核开始到现在，他终于开始掌握节奏， 半空之中，海神斗罗波塞西在那蓝银霸王枪眼看就要落到海神殿之前，终于将其截住，一拳轰出，打出了强烈的碰撞。庞大的声浪震耳欲聋，一圈红色波纹从蓝银霸王枪爆炸的位置扩散开来，连他的身体也在空中停滞了一下，全身扩散出一圈淡淡的蓝色波纹，将蓝银霸王枪爆炸的余波挡住。而早在这之前，唐三就已经切断了自身与蓝银霸王枪之间的联系，而且波塞西发现唐三这蓝银霸王枪看上去虽然威猛无比，可实际上枪身上却带着一股回力，在他正面迎上时，蓝银霸王枪已经在减速，加上与唐三切断了联系，致使这恐怖的透点攻击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不要阻挡那些植物， 波塞西的提醒还是晚了一拍，守护海神岛、守护海神早已经成为了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观念，面对来势汹汹的植物，他们又怎会坐视不理呢？七人几乎同时出手，强悍的魂力骤然爆发开来，为了阻挡四面八方涌上的植物，他们甚至都用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去阻挡植物的蔓延。唐三眉心处光芒一闪，金色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上魔纹闪烁，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出现。 由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参与第六考考核，考核难度增加，已经突破规则所限，特准接受考核撤离考场，退出海神岛范围，即算通过考核。 得到提示的不只是唐三，海神斗罗波塞西以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都得到了同样的提示。七圣柱守护斗罗呆住了，而波塞西却眉头紧皱地动了，红色的身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山下的方向扑去。没错，这一切都在唐三的计算之中。当他看到海神七圣柱斗罗站在海神殿前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进行这个计划。蓝银霸王枪确实是他全力以赴的攻击，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牵制海神斗罗波塞西。正面攻击唐三这最强的魂技仍旧不会有效果，可是攻击的目标变成海神殿，就由不得波塞西不去救。而就在这时，海神山上的植物在唐三催动下向海神殿发起攻击。这是早在三天前，唐三向波塞西提出在海神山脚下决战的时候就已经想到的办法。他要求在这里决战，并不是要凭借蓝银领域和波塞西周旋。到了波塞西这种层次，以唐三目前的领域能力，对他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不是因为这里有森林，而是因为这里有海神殿。攻击海神殿，波塞西必救。而今天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的出现，带给唐三的是惊喜。他早已经计算出，当自己攻击海神殿的时候，七圣柱守护斗罗绝不会坐视不理。波塞西被牵制，他们必定会全力以赴阻挡植物的攻击。而事实上，不论是蓝银霸王枪还是这些植物，都不会真的去攻击海神殿。唐三何等聪明，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攻击了海神殿，那么这七圣柱斗罗甚至是波塞西都会得到攻击自己的命令，侵犯海神的尊严那还了得。因此他所有的攻击都是留了后手的，不论是蓝银霸王枪还是以蓝银领域催动的植物大阵，最多就只会到海神殿前，绝不会进行真的破坏。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果真上当了，同时结果也和唐三判断的一模一样。现在唐三正在波塞西的攻击下苦苦支撑，七圣柱斗罗阻挡了他的攻击，就相当于加入到了考核之中。而以史莱克六怪的实力，如果在波塞西和七圣柱斗罗的围攻下进行考核，那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也不会有。海神既然是公平的，那么这考核自然会再出现变化。第五考核能够因为自己被巧取而令第六考核增加难度，那么这第六考核的难度大幅度提升，海神总要有所表示吧。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眼前这一幕。先前唐三为了躲避海神斗罗波塞西的魂力与精神力融合的探查，本就已经退到了海神山脚下。所谓退出海神山范围，也就是说只要他迈入环形海，这无比艰难的第六考就要通过了，不必再顾及那根香的燃烧。 不过面对近在咫尺的环形海，唐三却并没有后退，身体反而向前冲去。而就在他向前冲的同时，一片红芒已经从他先前所在的地方掠过，重重地轰击在了海神山脚下的沙滩上。恐怖的轰鸣声中，沙滩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百米、深十米的巨坑，以至于环形海的海水直接灌入，波塞西的身体已经出现在那个位置。如果先前唐三后退了，那么他已经被波塞西那一拳正面击中。就在这时，唐三突然从海神山上腾起，竟然不再闪避，反而是正面朝着波塞西扑了过去。伴随着第八魂环闪耀，一圈圈红色波纹扩散开来，向着波塞西照去，正是他的第八魂技蓝银虎鲸魔之射，强制的三秒眩晕。与此同时，唐三的身形在空中翻转一周，左腿骤然下劈，虎鲸邪魔斧带着一圈弯月一般的光轮从天而降，直奔波塞西顶门而去。这一次连波塞西都觉得有些诧异了， 唐三好不容易制造出了对自己有利的机会，按理说他不论是隐身还是瞬间转移，都应该尽快从我的攻击范围中逃脱才对，可他为什么反而选择了正面进攻呢？难道他认为他的攻击能够令他进入环形海吗？怎么可能？ 波塞西没有再多想，面对唐三的双重攻击，他左脚在地面上轻轻一跺，顿时一股巨浪从脚下升起，那可不是真的海浪，而是纯粹的由能量形成。唐三的强悍的第八魂技群体限制技能竟然就这么被这股能量冲击的支离破碎，根本就没有落在波塞西身上。波塞西释放的这股波涛与他的精神力完全融合，这一次可是在发出魂力的同时就完成了契合的过程，这才是这位海神斗罗真正的实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